今日的经文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23:1-13，有人告诉大卫说，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，抢夺和场，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说，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？耶和华对大卫说，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，拯救基伊拉。跟随大卫的人对他说，我们在犹大地这里尚且惧怕，何况往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旅呢？大卫又求告耶和华，耶和华回答说，你起身下基伊拉去，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基伊拉去，与非利士人打仗，大大杀败他们，又夺获他们的牲畜。这样大卫救了基伊拉的居民。阿希米勒的儿子阿比亚他逃到基伊拉见大卫的时候，手里拿着以弗德。有人告诉扫罗说，大卫到了基伊拉。扫罗说，他进了有门有山的城，困闭在里头，这是神将他交在我手里了。于是扫罗招聚众民，要下去攻打基伊拉城，围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。大卫知道扫罗设计谋害他，就对祭司阿比亚他说，将以弗德拿过来。大卫祷告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你仆人听真了扫罗要往基伊拉来，为我的缘故灭城。基伊拉人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，扫罗照着你仆人所听的话下来不来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求你指示仆人。耶和华说，扫罗必下来。大卫又说，基伊拉人将我和跟随我的人交在扫罗手里不交，耶和华说，必交出来。大卫和跟随他的约有600人，就起身出了基伊拉，往他们所能往的地方去。有人告诉扫罗，大卫离开基伊拉逃走，于是扫罗不出来了。今日好高兴，我哋有梁永士牧师喺英国，而家线上实时同我哋分享。今日分享嘅题目系无悔当初，你请牧师。 好，各位弟兄姊妹，你哋好啦。咁咧就我好开心咧，见到大家啦。好，咁啊，唔知道大家有冇后悔你做过嘅嘢咧？譬如有啲人咧就即系后悔佢所做嘅事，咁啊，但系咧。这些后悔是产生不到果效的。很简单举一个例，圣经里面有一个叫无悔的懊悔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带去看这段经文，好吗？是哥林多后书7:10-11。他说，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，以致得救。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。你看，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、自诉、自恨、恐惧、思念、热心、责罚。在这一切事上，你们都表明自己是圣洁的。他说有些是有后悔的懊悔，有些是没有后悔的懊悔。他是什么意思呢？你试下在那些赌场门口见到一些人呢，赌输钱耷低头的时候出来，你问下他，你后不后悔啊？这样梗系后悔啦，离晒谱嘅。我买大去开细，我买细去开大咁样。咁但系呢啲后悔系冇用嘅。咁亦都去个监狱里边，即系做工作啦，亦都问嗰啲人：你后唔后悔你所做嘅嘢啊？梗系后悔啦，耶都俾人哋拉啊！早知我做得大单啲啦，横掂都俾人拉啦。咁而家抢劫阿婆就俾人拉咗，早知我打劫银行啦。咁呢啲后悔系冇用嘅。我唔知道你有冇后悔过咧？嗱，而家師母喺我側邊嘅，咁咧就如果師母問我，喂，有冇後悔娶咗我啊？我一定會講，係啊，我後悔娶得你太遲咯，我早啲娶你咪更加好咯。嗱，咁呢啲嘅後悔咧就完全冇問題嘅。 咁但系呢度话到，我哋如果依住神意识心出嚟，就没有后悔嘅懊悔系乜嘢咧？就系、是、原来喺圣灵嘅光照底下，我发觉到原来我系咁唔好嘅。咁于是就产生个乜嘢咧？圣经里边就话到，我哋会产生嗰个嘅自怨自恨，死啊！点解我系揿唔到落去嘅？即系你可唔可以帮我手揿？啊得，原来揿呢度，得。咁就会产生嗰个自诉、自恨、自责。但系如果我哋因为后悔自己过所犯嘅罪而倚靠神嘅话咧，咁样我哋经历到呢一个嘅恩典，我哋就会有殷勤、想念同埋热心。所以我哋有冇后悔神嘅带领咧？咁样嗱，今日就会同大家嚟大概思想，可能喺我哋人生有啲嘅抉择。好啦，我哋做咗之后，似乎有阵时个效果唔系咁理想嘅，唔系我哋预期之中嘅。譬如喺你哋美国就少啲，譬如英国好多人涌住过嚟英国，但系可能佢住咗段时间之后，啊未必揾到嘢做，或者揾到嘢做嗰个工作唔系好似佢香港揾到咁多钱，咁啊特别又冇香港嗰啲嘅食物咁好食，佢就会后悔咯。咁究竟呢一个嘅后悔啱唔啱咧？其实我哋要学习一样嘢就系、是。我做每一件事都要求问神嘅心意。我哋如果好肯定系神嘅心意，我哋就唔需要惧怕踏上。大卫当佢逃亡嘅时候，有人话俾佢听，有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，抢夺你嘅和场。基伊拉系咩咧？基伊拉喺犹大嘅中部，系一个嘅山嚟嘅，即系有城池嗰啲，咪好少有嘅。咁咧呢个地方系一个嘅即系战争里边必争之地，系一个中枢嘅地方。咁啊，而非利士人咧就成日都会点样咧？就系、是、抢人哋收成咗嘅嘢，人哋割禾啊，唔系割禾青啊，割咗啲禾落嚟咧，收成佢就会抢噶啦。咁嘅时候，然后非利士人又围困基伊拉，有人同佢讲：，哇，非利士人打基伊拉，咁大卫竟然就点样啊？他想着帮手，但是 他寻求帮手之前，他就问神，神啊，我如果去攻打非利士人救基伊拉行不行呢？耶和华很清楚跟大卫说，去吧，你去吧，你会打赢的，你救基伊拉。哇，大卫说好啊，我有神的心意，现在就去吧。谁知当他一这样说的时候，就产生了个什么呢？就产生了个问题了。那他就面对了那个反对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带去看23章的第三节。我请 Jenny 同我读出好不好？ 跟随大卫的人对他说，我们在犹大地这里尚且惧怕，何况往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旅呢？ 这帮人立刻反对，不要玩了，我们现在震腾腾被人家追杀着，我们走去帮人，那些人我都不识的，帮你做什么呢？嗱，我们有时读圣经都要有些人情味的，不要太神圣。啊，你们这帮人这么没爱心的，这么没信心的。喂，你不要这么责备这帮人先。这帮人反对是很自然的情况来的。因为这帮人是什么人来的？如果你记得当时跟随大卫那些人呢，圣经里面很清楚讲啦，是因为政府无能，扫罗没有来到专注那些的，即市民的事，只是挂着去追杀大卫，于是呢就受住很多民间受住影响。那些被逼迫的、争钱的、心里面苦恼那些，就物以类聚，后来就跟随大卫。大卫做了头目，那时候已经有400人，但是倍增了，其实现在打基伊拉是600人了，但多到一半了。即是这帮人用我们现在广东话，就是个个都岩岩惨惨，心里面很多的问题，很多的郁结，所以要带领这班人绝对不容易的。还有这班人怎样呢？你要记住，他们从来未打过仗。啊，现在你从来未打过仗的人走去打，即是非利士人，他们骁勇善战的，怎打？那还有就是什么？喂，不关我事，现在我们自己都来到逃亡，泥菩萨过江，我怎可以来带去做这些什么事啊？不要玩了。所以你记住，这班人是很正常的反应去反对大卫。那大卫是怎样呢？这个要很值得我们学习，特别如果是教会里面的领导人。你看一看，大卫不是说你跟得我你就要听我说，如果你不喜欢你不要跟我啊， 又或者好熟灵嘅，我已经领受咗神嘅旨意噶啦，系好清楚噶啦。咁所以咧，神会俾我哋有信心，我哋去啦咁样。但呢班人系唔会接受噶嘛，啱唔啱啊？但系大卫值得我哋学习欣赏咩咧？去再一次翻去神嘅面前，寻求神嘅心意。好，咪请 Jenny 继续同我哋读二十三章嘅第四节好吗？ 大卫又求告，又求问耶和华。耶和华回答说：你起身下基拉去，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。 听唔到？神再次同佢讲：冇问题，你去啦，我一定会将非利士人交喺你手里边嘅。嗱，大卫当佢面对别人反对，唔系即刻责备佢哋冇信心，佢自己都会再翻去神面前嚟求问神。因为他都很相信他神是会按他的心意指示，愿意寻索他心意的人。诗篇二十五篇第九节说到，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，将这道教训他们。因为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，他必作我们引路的直至死时，是吧？所以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要求问神的心意，而且不是一次。如果有时我哋同神嘅关系唔好，有时我哋系会有属灵嘅错觉噶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话俾大家听，当你面对一啲新嘅事物，可能教会嘅领导或者系教会嘅信徒提出一啲意见嘅时候，唔好咁快去赞成，又唔好咁快去反对。你先嚟，但系喺神面前你有祷告，甚至你要去检视究竟你同神嘅关系点先。记唔记得头先我读嗰段经文啊？扫罗听到大卫喺基拉城嘅时候，佢做咩？佢感谢神啊！佢话耶和华将大卫交喺我手里边啊！究竟系咪真系耶和华将大卫交喺手里边咧？绝对唔系啦，因为扫罗都已经嚟到被神放弃咗啦，俾咗好多次机会佢冇悔改，所以神放弃咗佢，神唔再同佢讲说话啦。后屘扫罗要靠嗰啲交鬼嗰啲人咧嚟到去问一啲嘅心意啊。所以他说到感谢耶和华将大卫交上，这个是错觉来的，是错误的结论来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去检视，如果有些很重要的抉择，我有没有好好地的去祷告，有没有好好地的亲近神，还有我平时跟神的关系怎样，会不会做出一个错误的结论呢？这样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很简单，有一个人就是在移民的问题上面呢，就来带去问这个问题。他说去定留，他说我就趋向要离开的，但是大家要有共识实在很不容易，夫妇会为了这个话题感到很不开心。他说我愿意去冒险，因为感到这里更加危险，但我太太就要稳阵无风险，预备好晒才要离开。那怎么会有不痛的爱呢？要有共识实在很不容易，特别是青春期，我读中三那个女，他明白到当前局势很危险，即是要他明白真的不容易咯。但如果是小学以下就没他没得选，我叫他去就去咯，但中三一定会反对的嘛，是不是？那个时候大年轻人一有思有自己的想法，有些很难搞，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教导也都是很即是精彩的，我一定会知道。那个时候即是你见到那些人的重要抉择呢，一家可能有不同的意见的嘛，那怎么搞？我就说到你要慢慢分析，你都是去寻求共识。最重要是什么？你记得我说我讲的东西就较为什么呢？不是共属灵，讨共发功，你去祈祷求神来引导你。所以当我们有问题有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是要一次又一次的求问神。好了，当大卫再求问神，神都很清楚说你可以去打呢，那大卫就怎样呢？他就去打这场仗了。这场仗很简单的，圣经的焦点不是在打仗那里，只是用一句说话就解决了。我们请Jenny和我们读出23章的第五节好吗？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基伊拉去，与非利士人打仗，大大杀败他们，又夺获他们的牲畜，这样大卫救了基伊拉的居民。 他们都很宝贵啊。剛才我说跟随大卫的600人呢是未曾打过仗的，没有精良的武器的。但是当大卫去打这场仗的时候，圣经很简单一句说就讲完了，就是他打赢了这场仗，救了基伊拉，甚至连非利士人的都拿了。 咁系咪好特别咧？但我想大家停一停，谂一谂。你估大卫再去求问神，然后神话俾听你去打啦。咁然后大卫同啲人民讲：你跟随我啦，因为神再肯定到佢嘅心意啦。你估会唔会所有啲人都会信佢噶啦？有啲人都未必嘅，不过可能都会照跟你去打咯。我鼓励大家听人讲到都要用脑去思想，唔好全盘接收。我讲道理都系噶，你要去思想我讲啲啱唔啱嘅。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听一位嘅牧师已经离开咗世界噶啦。我十几岁嗰阵时翻团契咧，哇！呢个牧师讲到我都系好熟灵、好伟大。第一，我觉得哇，如果系咁真系发达啦。你知唔知点讲？我带领教会，我哋一定系要全部弟兄姊妹，我要做啲咩嘢啲嘅事，大嘅事系要全部弟兄姊妹认同嘅。就算有一票反对，我都唔会推行。我会一路祈祷，祈祷咧，即系神嚟到改变咁样。哇！嗰阵时我睇佢都好嘢啊，好劲啊，真系好犀利啊咁样。但到我而家做牧师嘅时候，我发觉到，如果真系好似你咁，我就好舒服啦。只要有一票反对咧，我都唔做啦。咁我咪去咩都唔使做咯。哇，好掂喎！你有冇试过谂下教会啲嘢咧？即系随时都会有一两票反对噶。即系好简单，举个例，我哋教会买地方或者买物业或者开教堂咧，我哋一定要开会友大会噶嘛。我哋几百个会友，可能都有两三票反对噶。如果我用翻你呢样法，咁唔得，我就要祈祷，祈祷咧，即系再嚟咁样。咁同埋我哋投票系冇开名噶，我都唔知边两三个噶。咁唔通点啊？我又再搵一次开会友大会，你知要好大手续噶嘛。咁所以发觉原来嗰个牧师讲嗰啲嘢咧。可能佢 work 对我嚟讲我唔 work 咯，咁你明唔明？头先我讲嗰六百人会唔会听到大卫讲完之后就完全信服啊？系唔会嘅。不过结果就系点样咧？佢哋真系赢咗，咁你不不承认呢个系神俾佢哋嘅祝福啦。好啦，当佢赢咗之后咧，祝福嚟嘅。不过问题嚟啦，就系佢嘅行踪败露咗出嚟。如果你睇翻呢一章圣经之前咧，大卫同一班人系去咗边咧？就匿喺亚杜兰洞嗰啲山窿嗰度。我而家睇唔晒所有嘅人啦。我想问有冇人去过土耳其旅行噶？有冇去过土耳其啊？如果有机会咧，我鼓励你哋去啊！如果第时我带队，你跟埋我去啦。即系一定咧，夜晚啦唔会同你查经嘅，系饮茶嗰啲查经就有，即系去玩嘅。去过土耳其叫乜嗰个奇石区啊？另外一个地方咧。是那个的基督徒那时你在那些山洞里面。那些山洞是很大的，可以山过山的，可以有几层的。就是那些地方了。所以当日大卫匿在亚杜兰洞那些地方里面，扫罗是找他不到的。但是现在神叫他回到犹大，他经过看到基伊拉，有需要他救基伊拉。但是后来基伊拉人就接待他咯，就好像我来利物浦讲到今天很好啊，就是我昨晚住在这个人家，那个牧师就买了新的地方，一个神迹来的。那他请我来讲到，他说牧师不要紧啊，我们教会有两间房你可以睡啦。这样我连睡衣睡裤都没带来的，想着只是在 教堂睡就 OK 咯。怎么知道原来未装修好、啊，而家去咗人哋而家呢个屋企度住啊！哇，几鬼攞命啊！啊，我要做翻条波裤啊，乜嘢都冇啊，咁样咁嘅时候咧，哇，咁就弊。咁你留意到就系咩咧？咁咧嗰啲佢行踪败露咗咯。咁因为嗰啲人嚟要接待大卫啊嘛，就好似而家呢一间嘅呢个屋主咧，原来系中学校长嚟噶，都离开咗啊！即系你谂下几高人工啊，中学校长，然后咧过咗嚟呢度住，咁我住喺屋企啦，佢接待我啊嘛，咁啊当系常宾，我都多谢佢啦，系咪？咁头先佢咪知道我已经唔系好识电脑咧，佢帮我搞个电脑，而家识出去放狗啊 ，OK？ 所以我唔喺后边咧，我就喺背后讲佢啊，而家好啦。基伊拉的人就接待大卫当他做上宾，但是结果扫罗就收到消息，就知道呢大卫今次你仲唔死咁样，咁呢有人就话俾大卫听，大卫做咗基伊拉城啊，你见唔见扫罗点讲？佢哋进入一个有山有门嘅城墙，哇！呢个系神将佢交喺我手里边，佢觉得神系帮助佢。因为刚才我讲基伊拉大概是450米高的一个的山，是独立一个山。如果人 扫罗派兵下来围住这个城呢，就瓮中捉鳖了，即是呢大卫走都走不掉了，所以他觉得我们要下去攻打他。好了，虽然那时没有智能手机，但后来大卫又收到风，就听说扫罗会下来，于是他就问，求问神了，今次更加认真，有没有留意到啊？大卫知道扫罗要设计谋害，于是同祭司阿比亚他讲，将以弗得拿过来，听清楚，是以弗得，不是弗得，大家知道什么叫弗得啊？弗得是一种软性毒品来的，吃完之后你就飘下飘下了，但是以弗得是求问神的一些的器具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带人去看第十到第十一节，我请Chenny同我读出了吗？ 大卫祷告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你仆人听真了，扫罗要往基伊拉来，为我的缘故灭城，基伊拉人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，扫罗照着你仆人所听的话下来不下来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求你指示仆人。 当大卫一收到这个的消息之后，他又去求问神了。当他求问神的时候，他问两样东西，他第一，扫罗会不会真的下来捉我？这是第一点。如果扫罗下来的时候，基伊拉人会不会将我交在扫罗的手里面？神就给了一个答案去了。第一个答案就是什么呢？扫罗一定会下来。扫罗会下来？但神没给第二个答案去。为什么第二个答案是什么？神就问他，问大，他问神嘛。咁如果扫罗落嚟嘅时候，基伊拉人会唔会将我交喺扫罗手里边啊？咁样神冇答佢，于是大卫又再问多次。咁基伊拉人咧会唔会将我同埋我嗰班嘅跟随者咧交喺大卫手里边啊？咁神俾答案佢，耶和华说必交出来。嘣！嗱，呢个系我配音啫，系咩啊？晴天霹雳噶，吓！这班人会出卖我。当我们一这样想的时候，我们又会觉得这班基伊拉人呢是很忘恩负义，是很没有爱心，是不是？但我们又要从人性的角度去想，你不可以怪基伊拉人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正统的王是谁啊？是扫罗嘛。不要忘记有一个身份大家可能忽略了的，大卫是扫罗的女婿来的，扫罗就塑造到大卫是想谋朝篡位的人，所以要追这些什么叛军。所以当时大卫和他的跟随者就被视为是什么呢？是背叛分子。所以正统的嘅王要嚟去捉佢嘅时候，你唔可以嚟去收藏大卫噶。如果你收藏大卫，即系窝藏罪犯啊！即系嗰个罪犯曾经帮过你，但系佢都系被通缉嘅。你唔可以唔交佢出嚟咯。如果你唔交出嚟嘅时候，你咪同谋咯。咁而且扫罗落嚟嘅时候，会因为捉大卫嘅时候会灭城噶嘛？嗱，唔好介意，我讲翻一个历史啫。历史系可以改变嘅，或者系俾人改写嘅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佢未建国之前，你记唔记得有28000里长征啊嘛？但其实唔系长征，系走难啫。佢当时系国民政府，国民政府嗰个嘅负责人就系、是、嗰、那个领导就系蒋介石啊嘛。咁但系因为佢哋嗰阵时咧就纵容啲人嚟到贪污啦，所以民不聊生，咪有人反抗嘅。于是毛泽东啊、朱德啊、邓小平啊呢班人咧。不是反抗他的嘛，那你要做叛乱的嘛，那当他叛乱的时候就要去征召他咯。那如果当他走难的时候有人收藏他们的时候，就即是怎样啊？就是窝藏罪犯咯。再近一点了，现在塔利班攻陷了一个城市了，现在塔利班就是911了，现在喂911即刚刚20年之前，这班是什么？是恐怖分子来的，他们来去炸毁了美国那个的，就是两个的双子塔，是不是那的时候？但是现在他竟然是怎样攻到去坎大克去成立政府了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啊，还有呢，就是 蘇聯啊嗰啲咁樣咧，即係以前嘅蘇聯啦，就係會嚟到點啊，同佢建交啊，承認佢啊，美國唔肯噶嘛。喂，你以前係叛亂分子，係恐怖分子，但係而家你打低咗人啦，你就成為一個嘅國家啦，咁啊要同你建交啦。大家明唔明呢個道理啊？所以大衛喺嗰陣時，佢仲未係王嚟噶，佢係一個叛亂分子。所以如果基拉唔交佢出去嘅時候咧，佢哋自己都會俾掃羅嚟去徵召。於是神同佢講：我哋會交你出嚟。跟住大衛點做呢？我哋一齐嚟睇《撒母耳记上》23章嘅13节啦嘛，我哋一齐嚟读，睇下 Jenny 同我读出啦冇？ 大卫和跟随他的约有600人，就起身出了基伊拉，往他们所能往的地方去。有人告诉扫罗，大卫离开基伊拉逃走，于是扫罗不出来了。 于是大卫就同嗰600人走了，往他们所能往的地方去。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们不知道去哪里，总之有地方就走了。圣经记载到这里就完了，没有再记载大卫的心境是怎样。但大家可不可以凭常理去推测大卫的心境是怎样？我救了你，但你会出卖我，蚀骨面反碗底，是不是？好啦，但大卫可以话好啊，我走。不过呢班忘恩负义嘅人，佢叫嗰600人先杀佢一班嘅基伊拉人先泄愤，然后我先离开又得。好啊，我唔走啊，睇你点啊？等大卫嚟嘅时候揽住一齐死啊！唔系等扫罗嚟嘅时候，我揽住一齐死啊！但大卫冇咁做，大卫就离开。仲有，你谂下嗰600人会唔会有啲人？有咩反应啊？一早叫你唔好帮人啦、啊，你帮啊帮啊，帮咗而家咩好处啊？佢有冇嚟到知恩图报啊？出卖我哋啊？唔帮我哋已经走咗啦，一早同你讲咗唔好帮噶啦。有边种炮系最准嘅？大家知唔知啊？系马后炮啊，一定准噶嘛。咁啊批评一定得噶，唔奇噶、啊。但呢班人又唔会。想到他们曾经打赢仗，这个都有神的心意的嘛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即是说其实大卫面对着落自己内心会很不开心，也都可能被下属来带去批评。那他的心境是怎样呢？如果我们看的时候，圣经里面好像没有记载到，但后来我们从一篇的诗篇是大卫所写的，就知道那个意思是什么。我们很熟悉这段经文，我想今次大家一起读出来，虽然我听不到的人可能听到 Jenny 带你读，但我想大家一起读这段经文，好不好？预备，一二三。 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 因为我遭遇的是出于你，我就什么？默然不语。我相信如果有神你的带领，你的计划，或许这一刻里面未必那么理想，但我仍然要接受咯，我唔会去后悔咯。弟兄姊妹，有阵时你经历好多嘢嘅，系神嘅心意，但未必一定好畅顺嘅。好简单举个例，好简单举个例，你成为神嘅儿女系咪神嘅心意啊？一定系噶嘛。但系会唔会做基督徒就好畅顺咯？平坦大道任意驱驰，唔系噶嘛。可能会面对好多嘅挑战，好多嘅困难噶嘛。所以不要因为这些困难而质疑，而且我们不要只是用金钱衡量。我最简单举我的经验告诉大家听，当年我建立永恩堂的时候，我借间幼稚园，我借间幼稚园的时候，后来人 越来越少，那些学生我们教会越来越多，我知道迟早都要被政府收回的了，于是我真的找地方。那时候哇，好不容易找，楼价是这样升，是这样升，咁咧就 OK 啦。咁唔详细讲，就经过好多转折，后屘我终于好深感受到神嘅带领啦。我哋买铺位，新嘅铺位。如果你哋睇嗰套电影啊，系许冠文、许冠杰做，叫《鸡同鸭讲》啊。我个地方就系嗰度啦。啊，许冠文做烧腊档嘅，后屘咧就火烛烧咗烧腊档啊嘛。原来真系烧咗，后屘佢重新起咗间屋，我就买嗰个第二下楼下有4个铺位，我买2个铺位。600万，两个铺位，即是300万一个铺位，地下喎、哦。 咁当时已经叫贵噶啦，好啦，咁啊，但系我哋要开会有大会，我哋200多人，咁咧就冇专业人士嘅，但我哋储咗10年啦啲钱，我哋都有60万，咁买600万嘅铺位，哇，有啲会友惊喎，哇，我哋得1/10啫，即系够唔够啊？我同佢讲咩啊？1/10，奉献你觉得好多，咁如果我哋1/10，你惊咩啊？照去啦，咁样，咁啊，但系都好感恩。我哋投票嘅时候咧，我记得好似得1票或者2票反对，全部通过咗，我哋买咗啦，2个铺位。跟住咧去做装修嘅时候，间咗少少，我即刻喂唔得，要停工，停工唔掂啊！原来清水楼乜都冇咧，就好似好大，第一间开就冇乜地方用噶啦，我要买埋第3个铺位。千金难买双连铺啊嘛，连埋去啦，又300万、啊，即系 total 900万、啊，惊唔惊啊？再加100万装修1000万、啊，咁有反对声音，特别嗰时做工程嗰个咧就劈炮唔做，咁咪唔系我哋会有嚟啊！但系佢就因为佢做工程，我死啊！而家你哋咁搞法咧，做咗又停装修咧，搞到好拗搞噶啦，即系一定俾人哋赔，要赔钱赔到呕啊！咁样，我都几多人反对，但系其实我哋系骑个肚。同教会执事会都通过晒，但系面对好多嘅压力，但系唔理啦，系咪照去？咁但系好大问题喎。97咧就系董建华上场啊嘛，但系当董建华上咗场之后，后屘要推嗰8万5千，即系咩啤八万嘅楼啦，系咪？就令到个楼价又加上晒跌得好紧要啊嘛。以前闹人咧好毒噶嘛，鬼唔望你倾家荡产啊！但是后来来多一个董建华之后呢，有一句比倾家荡产更加毒的，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？美国有雷曼的，我鬼不望你负资产，负资产是比倾家荡产更加毒的嘛，是不是？即是你的楼跌到阿妈都认不到。我们900万买的物业，跟着那1-2年呢，我完全没有看银行那些东西，我做鸵鸟的。我想我们的楼价是跌了一半，但是还要供楼。你明白我的意思？有没有人去埋怨我们买呢？不好意思，我听不到，不是没可能我听不到而已。但是最特别是什么呢？我们的人数是不断不断不断增加。那个地方不是旺的地方，但我们人数不断增加。甚至去到那3个单位都不够买，即是不够用。那些人要站在那里聚会，迟些来连站的位置都没有，都要第二间教会聚会的。我好特别，我觉得我嗰次咧同佢哋去做短宣，第一次做短宣，有一个人同我讲坐紧车，哎呀，牧师，而家我哋都唔够地方用啦，早知道我买埋第4个单位啦，咁样，你知道我心系点啊？我一个好差嘅牧师嚟噶，我心里边一脚想踩我落车啊！你又似你，当日你反对我买第3个单位，而家你同我讲点解我哋唔买埋第4个单位？有冇搞错？你明呢个道理啊？我哋人数不断嘅增加。咁 OK 啦。如果我计钱呢，嗰1-2年我哋死硬蚀咗好多。但我睇嘅唔係淨係钱囉。同埋我哋之前係经历到好多祷告嘅印证。咁啊，早几年我哋卖咗呢个物业啦。因为我哋已经冇用好耐啦。因为我哋人数太多呢，唔够地方用，我哋后屘租咗另外啲地方啦。后屘租咗俾用好平嘅价钱租俾另外一间教会啦。后屘我哋要有另外一啲嘅发展，於是我哋就卖嗰个物业。记唔记得我讲我买呢个物业3个物业系几多钱啊？900万加埋100万装修。你知唔知我卖出去嘅时候系卖咗几多钱啊？系卖2900几万。即是我们赚了票面价，我们赚了2000万。弟兄姊妹就很兴奋，但没有人跟我说，哎呀，牧师，当我们真的英明领导，搞到我们赚了2000万了，这样。没有。但你知不知道，当弟兄姊妹很兴奋的时候，我就淋冷水。我大家怎么这么开心啊？我们豆润这么小都卖了2000几万。我们卖了那间物业不是为了要等钱在银行啊，我们是要买更大的地方做将来用的。而我们这么小的地方都卖2800几万，将来我们买更大的地方即是几钱啊，我都不敢想了。你明白这个道理？我想讲在我们人生里面有很多重要的抉择，或许我们要移民啦，我们可能要来带去做某些事啦，但我们有没有好地求问神的心意？ 我哋点样嚟睇去应用喺今日嘅生活里面呢？我哋就係要去求问，甚至好似基甸咁样，神啊，你怜悯我，你清楚俾一啲指示我。点样基甸神呼召佢嘅时候，佢要要求神好多嘢㗎嘛。第一就係我等个羊毛出去。嗰、那个羊毛系要湿晒水嘅，第二日，但系周围系干噶嘛，咁第二日真系周围都干，但系啲羊毛湿晒水噶嘛。基甸竟然点啊？同神讲，神可唔可以再俾多个机会我？即系我再等啲羊毛出嚟，但系今次要羊毛干嘅，周围都湿，因为佢可能嗱，我谂啫，因为而家呢度住嘅屋企咧有只狗嘅，咁所以我谂起会唔会阿基甸都养咗只狗咧？佢夜晚嗰只狗出嚟，斜咁斜啲尿落去，所以咧嗰啲羊毛湿周围干咯。但系佢因为要周围都湿，但系羊毛干嘅，咁啊难度咪高好多嘅。神又答应，咁所以好重要。第二就系唔系净系去祈祷，你要承担神嘅召命。我做呢样嘢唔系为自己，系咪为咗神咧？仲要搜集资料。正如好简单举个例。耶稣都讲啦，你跟随都要计算代价噶嘛，会唔会咧起楼，但你唔够钱起个烂尾楼啊？所以你都一样系要去搜集多啲资料，然后你要作出呢个嘅评估，究竟我做呢样点？我哋有会友喺香港系做物业管理嘅经理嘅，但系带住3岁嘅女嚟咗，你知唔知佢而家做咩工作咧？好欣赏佢。佢本来是投考巴士司机的，成功了，但是要等验身，等极都等不到，于是他不再等了。他现在在亚马逊那里呢，个货仓是做搬运的啫，由一个经理来到英国叫做搬运。咁但是我很欣赏他没有后悔。他说是啊，开头都较为体力辛苦，现在慢慢惯了。啊，我最开心是什么呢？其实我放了工之后呢，就真的休息了。我就回到家可以陪我的女儿了。我当然在香港呢做经理的时候 ,24 小时服务的。半夜都可能有些即的 client 呢打电话来投诉这样投诉那样，我要应付。压力是很沉重。是他找不回香港的钱。但是那个评估标准不是只是钱咯，只是钱是不足够咯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要留意。譬如我话你亲情已经争好远，你住嘅地方舒适好多，呢、这个已经系争好远。所以我哋有冇嚟到咁做呢？咁样，可能仲有就系、是，喂，其实某个程度可以后悔嘅。咁点样后悔呢？我哋睇一睇圣经里面好清楚讲神系点样嘅。可唔可以请 Jenny 同我读出啊？嘛， 神非人，必不至说谎；也非人子，也不至后悔。他说话。岂不照着行呢？他发言，岂不要成就呢？ 呢度好清楚讲，神系唔会后悔嘅。佢话以色列嘅大能者不至说谎，也不至后悔，因为他绝对唔好似世人咁样，所以绝不会后悔，啱唔啱？几次经文都讲佢神唔会后悔，但系唔好忘记，好似矛盾喎。列王撒母耳记上第15章话到：我立扫罗为王，我后悔了，系咪？神好似后悔，咁即系神点啊？嗱，呢个后悔即系感情上边有阵时，哎呀，有啲嘢神啊。所以有阵时我哋遇到一啲冲击压力，有阵时我哋有啲好无奈，我哋佢唉，点解会咁咧？系冇问题嘅。但系如果你最重要就系你寻求咗神嘅心意，你系绝对唔会有后悔咯。最简单举个例，讲埋呢度完啦。我确认到神在我身上的使命就是要去讲道。我上个礼拜呢是由即住的地方上爱丁堡讲道。那是我自己自愿上爱丁堡讲道。你知不知道车费是多少钱？100几磅或者1000几蚊坐火车。我今日嚟利物浦咧，系临急临忙叫我嚟噶。咁因为呢度啱起咧，起咗间即系新嘅教堂，特别为香港人而设咗堂崇拜，系上个礼拜第一堂次，第一次聚会。今次第二次咧，佢请我就因为系我晏昼同你哋有机会讲到咧，咁我先可以俾到时间你哋，因为卖咗自己嘅地方，呢个神迹嚟噶。咁咧用一半嘅价钱就买咗个好大好大嘅地方。咁咧佢哋为香港人而开咗一间。即是一堂崇拜，咁所以我今日可以嚟讲到。你知唔知我由我屋企即系 Reading 嚟利物浦嘅火车费系几多钱咧？系102磅啊，即系1000几磅。 来回啊，即系千几蚊港纸啊，来回啊。喂，如果我攞周居费，佢哋嘅周居费我未收到啊，可能系40，可能系50磅。即系我每一次讲到咧，即系可能我系要贴钱出嚟嘅，但我有冇后悔咧？喂，冇喎。仲有就系我要琴日已经嚟噶啦，因为我由我住嘅地方嚟呢度咧，我朝头早10:15嘅火车，我落车系1:09啊。是坐4-5个钟的。咁我但只是讲45分钟嘅道。但我唔会后悔，因为我觉得可以为神服侍。可以见到一啲弟兄姊妹，可以鼓励到我哋，呢个系我祝福咯。所以今日我哋唔系用钱嚟去衡量。咁求神帮助我哋。我哋透过大卫拯救基伊拉学到几样嘢。第一，我哋好重要要求问神嘅心意。有人反对，不是即刻去否定他们，我们再去求问，免得我们有属灵的错觉。好了，如果再确认的时候，不要再理了，继续去吧，你会经历到神奇妙的作为。但是有时候的后果呢，未必好像我们想象之中那样。但如果我已经求问了几次的时候，我就仍然说一句，神啊，若然出于你，我就默言不语，我就甘心服侍。所以求神你有帮助我们，好愿意救约这篇的信息都成为大家的帮助，好吗？